着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atio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atio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La Don Don't Be Afraid。 男孩别哭，嗯，这里面没有爱哭鼻子的男孩，有的都是按耐不住的心情要和家里面人团聚的。有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那有的还在坚持把自己最后一班岗站好。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在听歌，你在听我，就说明你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多朋友在陪你一块儿听歌，在听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继续，我们听到来自孟庭苇浪漫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敢

是解脱。 你的故事我的歌，半年之后听到了这首歌很熟悉了，等你爱我，来自陈明。刚刚又收到一封来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年李亚鹏拿着手机给徐静蕾听海的声音，那个画面看到非常的感动，说青春年少的爱情多么的完美纯洁。亲爱的，有没有感受到我的思念呢？今天是分开后的第四天了，爱而不得的痛苦默默的承受，和你相爱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开心悲伤让我理智成熟了。你有你自己要负责的人，那我就不再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了。就用这样的歌曲让我渐渐地忘掉你，虽然说很舍不得，但是还是想说一句我爱你。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一半还有时间来点播最想听到的歌曲，我会在这样的后台留言当中筛选出来一些，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听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听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洒满

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这是大概两周前呢，韩红出的这首新歌《一时间》，词曲呢都是她自己创作的。这个名字可能《一时间》这个名字可能贸然的念出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别着急，请你听听我下面的描述的画面。比如说，你忙着发完年前的最后一封邮件，桌子上呢除了键盘、鼠标，还有半个没吃完的汉堡。这个时候你伸了一下懒腰，打开手机，才发现已经是晚上了。你坐下来开始工作的时候，分明是中午。你以为时间过得没有那么快。再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一张做鬼脸嘟嘴的照片，原本呢是想发给闺蜜卖萌的，但是不小心发到了爸爸妈妈的群里。然后下一分钟呢，电话就会打过来，他们会很着急地问你，怎么啦？是不是被领导骂啦？是不是没钱啦？你赶紧解释说，哎呀，我是开玩笑的。但是呢，挂了电话之后，心里面又有一点酸酸的。这些画面呢，都是一时间带给我们的感觉。忽然之间，你就会觉得被一个人关心，被一个人想念，被一个人惦念，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分享了韩红的这首新歌《一时间》，包括下面的这首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个人》，这两首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珍惜现在拥有的一些幸福，珍惜家人，珍惜亲人，珍惜那些还在关心自己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朋友们，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和他们团聚，去和他们一起准备过今年的春节吧。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岁月有温暖的溶解，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我很富有，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这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这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分享完了关于珍惜的故事和音乐，那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的一封信，是周大湖想要点播送给自己的一首歌曲，来自苏妙玲版本的《天才白痴梦》。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在，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难安长梦，梦去不知所踪，谁用他朝醒觉，是否跨风成龙。 羡慕苏妙玲能够把天才白痴梦描绘得如此的有质感。你的故事我的歌，春节期间呢会一如往常陪伴各位，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去想